睛，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大雪节气，好，不是下大雪哈， 雪花还没 在哪里？好，一个非常的这个尴尬简单的开场啊，宣布。非常欢乐的星期五的下班路途就正式开始啦！ 是的，尤其今天要提示各位朋友，大雪节气正式来临。有一句小的时候背的古诗怎么说来着？晚来天雨雪，能饮一杯无？ 五啊，哎，好， 就是周五了嘛，是吧？ 啊、哦，那是 OK， 赢不赢？ 对，就是一到周五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打算，但是呢，还是希望各位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因为确实太冷了。 是的，联络我们记得找到白金 FM 杨军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告诉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下班快乐啊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吧，娱乐最王牌，欢迎收听，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第一首歌是，大概也是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放的歌了。 这首来自范晓萱《踏雪寻梅》。 也算是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翻唱来说，也算是老歌新唱的一个版本。现在呢，也是有很久的时间了，来听这首很有新年氛围的歌。 夏季天晴朗。 第一首歌，祝大家下班快乐，迎来一个周五的晚上，迎来一个周末，踏雪寻梅。 对， 有听友已经提示了，就是你长大了，小雪长大了，所以是大雪。 您现在越来越冷了，好吧？ 眼瞅着这一年就到了最后的一个月了，这是2018年的12月7号星期五，今天是大雪节气，所以选了一首《踏雪寻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对，就这么叮叮当当的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了，不知道下一周大家已经准备好心情了吗？ 您现在 正在收听的是 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很多的好歌。 是的，比如说下班路上就应该听和家有关的歌。现在我们听到这首 Michael Bublé Home。 Michael Bublé Home。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Paris or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in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ero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 got to go home. Let me go home.Just too far from where you are. I wanna come home. And I feel just like 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It's like I just stepped outside when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 And I know just why you could not come along with me. This wa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d in me. 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Paris, Rome, and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Let me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这首 Home 来自于加拿大的男歌手 Michael Bublé 啊，其实呢。后来好像 Westlife 也翻唱过这首歌啊。 是的， 其实这个 Michael Bublé 呢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因为其实当时乐评对他最准确的一个定位，我觉得是形容是这个欧美歌坛当中一个拥有像天鹅绒一般柔软男声的这样的歌手、啊、 嗓音也是被天使亲吻过的， 特别柔软的声音。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适合回家路上的朋友听，尤其是在这样的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啊。 对，女生听了这首歌曲可能会回家更有动力了。 嗯，好了， 好温柔。 嗯，一首很温暖的歌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们。 王牌推荐，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点干货啊，我们来推荐一下本周的一些电影值得关注的这个一些表现啊。因为其实这个星期电影的市场总体上是比较疲软的。 是的，《摘金奇缘》啊，这些电影都没有获得预期的一些效果。 嗯， 所以急需上档新的大片来带动票房。 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到过这个华裔的导演温子仁，他来执导的 DC 超级英雄大片《海王》就成了很多院线眼中的救世之作。 当当当！所以今天的《海王》正式上映了，排片量超过了60%。这部电影呢，在国外上映的时候好评如潮， 真的、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视觉效果，是得到普遍称赞的。 对，那这种电影总归就是爆米花电影，没什么错啊。而且呢，不知道为什么提到这个电影的名字，老想后面接俩字儿， 什么？ 哦，周五了是吗？ 不少饭局， 也就只有我懂你了吧？ 对，反正这个扮演海王的好莱坞演员杰森·莫玛，他其实之前还演过《权力的游戏》里面的那个马王。 对，就是他从以前到现在扮演的很多角色都是那种肌肉发达、四肢健的硬汉角色了，所以很多朋友都称之他为这个新一代的施瓦辛格。 你先等一下，什么叫做肌肉发达、四肢简单？ 头脑简单，头脑简单， 肌肉都发达了，四肢还简单，那是什么？ 就可能只是练的胸肌、 厉害厉害！大雪的节气，小雪果然更冷了啊。那今天其实还有一部灾难大片叫《惊涛巨浪》也上映了。 这部电影呢是根据1983年太平洋飓风海难事件改编的。 对对，就是它其实讲的是业余的帆船手塔米和他的未婚夫，然后呢就是好像是驾驶一个 帆艇 横渡太平洋太平洋嘛，然后结果就遇到了这个顶级飓风的故事。 对，你想想这样的环境，就是在缺乏食物，然后帆艇也被毁了，也没有救援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要活下去只能是艰难自救了。 对，想到那个少年派的那个奇幻漂流了、而且张碧晨好像还给电影唱了宣传曲漂流。 对， 但今天我们不听那首了，因为我总觉得不太适合下班路上听啊。 对， 所以换了另外一首张碧晨的歌， 不要忘记我爱你， 这种标准的情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我都会永远信赖你，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多么短暂。不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的秘密，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我的爱统统都为你奉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Whoa! This is 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This is 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 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双十二召唤红包侠喽！ 继续回来，我是红包侠。 这是什么侠？ 有没有就是说，哎，就是这周我们即将要上海王了嘛？刚才和大家分享过，所以下周那个咱们双十二的时候也要上映一档大片， 对， 红包侠降临。 这个肌肉也不发达，头脑也不发达，但是这个红包鼓鼓，这红包侠啊。 对， 好，关注一下下周三12月12号那天我们的这个喊红包活动。另外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嗯，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顺便把这个好消息广而告之一番。 是，特别预告今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啊，在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有小雪就是艾科特别演唱的这个部分，如果你听得到那个时候的话呢，欢迎你到时候来吐槽哈。好。我们继续来推荐高分剧集《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第二季，这两天正式上线了。 对，而且一口气放出了全季所有的剧集。 对， 就是这部剧集其实讲的是女脱口秀演员麦瑟尔夫人从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变成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故事。 嗯，好像角色虽然是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但是生活信念却是充满了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意识。 嗯， 第一季已经横扫了5项艾美奖了。 对，第二季现在正式出炉，更超越前作，而且在豆瓣评分上获得了9.2分的高分好评。 对，听起来还是不错的。 王牌推荐。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一首还真的是挺适合在冬天听的歌，往后余生送给大家哈。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音乐方面的一个演出。 对，在本周天呢，也就是国图艺术中心有会有一场星球大战致敬主题专场的试听音乐会。星球大战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系列电影了。而影片当中的原声音乐也非常有特点。但是这场演出呢，值得介绍的是演出的团体很特别。 其实这是一个喜欢音乐的年轻人自发组织的乐团，里面有很多的不同身份的人，比如说有物理学家，有医生啊，有天文学家，有律师， 等等很多很多职业， 咖啡师什么的，人脚师，机械师， 等等的，就是在这些本职工作之外，大家都能凑在一起，关键是还能获得不少这个专业类的奖项，很值得钦佩。 对， 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的生活态度啊，让人很羡慕哈。 对，因为我们之前老提说斜杠青年嘛，本职工作之外呢，你可以钻研一项业余的爱好，这其实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哈。 是的， 今天的演出啊，就向各位推荐到这里了。到了星期五下班路上，不管外面的天气有多冷，我觉得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一团火哈。 享受周五吧 ，Friday I'm in love。 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手走向舞台中央，可是

毕竟我曾是他深爱的人。 嗨，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已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刚才听了一首认真的学薛之谦的歌，然后突然一下把思绪就带到了很久以前。 对， 因为那个歌有很就是确实有年头了。 是的， 当时在出认真的学的时候，我还在上海嘛，就还在上海做 DJ。那个时候放这首歌，觉得啊，已经很久没有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要雪在哪儿？ 莫名其妙有一种心愿想去找雪哈。 对对对，你看一下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他还是歌红人不红，哎，认真的学好听。 现在 薛之谦是谁不知道？那现在啊，明显不一样了。 对，所以说这首歌曲其实陪我们度过了很多个冬天了。 对，就突然想到这儿呢，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音乐方面的话题。 嗯， 其实对于很多90后来说，比如说，哎，说王心凌，你会不会有感觉？ 爱的天灵灵，爱的地灵灵，是吧？ 是因为职业使然。那有的90后可能说王心凌，大家可能会马上想到的是就四个字：甜心教主，对不对？ 对对对。同时呢，也会想到王心凌当年演唱的很多歌曲啊，比如说《睫毛弯弯》啊，《爱你》啊，《第一次爱的人》啊。 对， 这些歌真的是当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影响力跟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学猫叫有的一拼。 你知道那些歌就是当年。一个是在电台的点播率、播放率很高，而且呢，我觉得很多的女生也会把它作为自己的甜甜主打歌啊。 是的， 就比如说你要去跟朋友唱歌，活跃一下气氛，爱你，然后那个音乐就会， 对， 对，突然响起了， 对。 是不是大家听到这些歌的时候， 满满的回忆杀， 对，还是很熟悉。 对， 青春都是热泪盈眶的， 就是串烧了一些王心凌的歌。因为她其实在今天凌晨发布了自己的第12张的个人专辑， 是的，叫做 Cindy Loves to Sing， 爱心凌。 对，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这个全球首播过她的歌。新专辑请了很多人，包括陈珊妮啊，包括施仁成啊，这些知名的音乐人来去操刀。 对，也是尝试了很多风格，比如说民谣、电音、雷鬼等等很多音乐元素。其实距离王心凌的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3年之久了。 对， 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看到各大平台上啊，新专辑的评论只有1300多条。 对，他的个人微博，其实新专辑的微博转发也就3-4千、评论居然是个位数。天哪，你知道，我会想到那个时候，在上海那个时候采访他，就是、就对面对面看到他那个样子， 就很甜 是吧？ 对，虽然能看出来是假睫毛嘛，但是 妆容 你知道这个就是上个月新专辑预热，其实圈里面很多好友给他打气，模仿他的那个打哈欠的封面给他造势。 对， 因为当年是号称是少男杀手，现在新专辑的这个关注度怎么就是寥寥无几了呢？ 其实你点开他的这个新专辑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甜而不腻的声音还是和10年前一样的，就是他那个嗓音一下子会把你拉回到自己的高中时代。 对，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华语唱片的鼎盛时期呢。 真的是那样， 是、 就太多的华语乐坛的唱将都是出现在那个时候了。很多网友会感慨说，歌手还是那个歌手，可是歌坛已经不是那个歌坛了，或者说听众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一批听众， 换了一波了。 对，你想刚才你提到了，就那个王心凌当红的年代是、我觉得真是华语乐坛的人才辈出的一个鼎盛阶段。 对、就是大家很熟悉很多歌手，比如说周杰伦、王力宏、林俊杰、SHE、五月天、梁静茹，是吧？ 对， 王心凌等等， 是没得。然后那个时候 太多了， 每年的十大金曲放到现在，你其实发现包括那时候电台每年会做一些当年的金曲的这个盘点，会发现哇，现在这些还是 KTV 的热门金曲。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能看到，现在很多就以前的很多歌曲被现在的很多人依然在翻唱着。 对，看现在的榜单，虽然号称啊谁的歌在 iTunes 图榜了，播放量过千万了，可是真正传唱的歌有几首呢？ 哎，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认真唱歌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努力。 作家命中这位苦的作作 是王心凌的新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如果喜欢，大家自己去找来听啊，支持一下他。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另外一位我们很熟悉的朋友了，他是苏运莹，他好像也发新专辑了。 对，要吹呀、吹呀，是吧？ 对，那是他的成名曲嘛。我不知道现在新的专辑或者新歌，你没有关注了多少呢？ 原因呈现。 这次呢，在原音重现，我们来听听看他对于自己新的歌曲是不是能超过野子啊？就是他是怎么想的？另外呢，有关于新专辑当中一首蕴藏了自己这个爱情故事的这个歌曲，到底什么样子？我们听听看。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那你会不会担心说很难超越这样的一个巅峰？ 其实不会。就像之前说那个，就是我这个人本身什么性格都有，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么一首歌，可能只是我的这种方式的表达和是我在那个心境下写的一首歌，但是不要忘记了我还有温柔的时候呀。所以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就像刚刚说的，我是情绪大于一切所有一切的，所以我也很喜欢自己的这些思绪跟情绪，因为我觉得就是 人生不要只有一种情绪，其实生活很丰富，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发现自己内在的一些更多的可能性。要爱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心态比较重要吧，就是对，就是你一定要，我觉得创作人就是一定要把内心的世界掏出来让大家看，其实我觉得是要分享这件事情。 不要这样，我的骄傲放肆，出也出也不归我去进火源，任风出任它轮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召唤。出也出也，我只将我害怕，出也出也，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 你说我们来自两个星球，一个叫忧伤，一个叫阳光。你说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两首歌是现阶段我对爱情的认知。其实没有真正在一起，对，没有在一起，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互相有好感吧。然后他跟我的性格是完完全全就是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也经常在想，真的就是因为这样才大家才会相遇。其实有各个方方面面的因素吧，可能就是没有在对的时间吧。对，就是会就那个时候很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就会想到，会想到和对方的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就想要借由这首歌来，因为我这首歌写的其实就是在想着是自己可能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再回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这首歌是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我的小爱情。 应该叫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 好听。这首歌曲可能也是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吧。男生和女生来自不同星球的两种生物。 对，她还是个挺乐观的女生，而且我觉得身上带着一种天然的没有去雕琢的那种飒爽的部分。对， 所以要喜欢这首歌曲的朋友可以搜索来听一听，来自苏颖莹。 好，我们今天的预热题你们准备好了吗？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依然预热题还是一道人物题。 今天这个人物题也是非常简单的，请听歌，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呢？ 对，其实就听这首歌，然后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猜的人，把这个人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金 FM 就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会打电话给你吗？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念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笑

后海大鲨鱼的歌，其实他们很多的歌都自带了一种气质，就是 party 对，好像会在冬天的晚上感觉到热气腾腾的一群朋友啊。 是的，而且现在给我们陆续发来信息的一些朋友都是真爱，因为据说现在坐在车里的方向盘的手都已经很冷了， 对，注意保暖哦。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的第一位接电话的朋友啊，看看他是谁啊， 来听听他的声音吧。嗨 嗨， 你好。 嗨， 哎呀，很洒脱的一 声。怎么称呼你？ 黄姓黄 啊，旁边还在导航。 导航显示 这是准备 哪里哪里， 准备开哪儿了，你别那个迷路了待会儿啊。 啊，你说 他问 你在哪？ 哎，旁边还有人呢。 嗨， 这智囊团是吗？ 我跟我朋友。 啊，这车准备往哪儿开啊？ 准备往枫桥机场， 准备去看话剧去。 啊，看话剧 啊！今天去看哪场话剧啊？ 啊，恋爱的犀牛。 哎，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 对对对， 放眼望去， 满街 都是美女。 所以给你提前剧透了一下啊。 对， 好了，今天准备好答题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加油，看看 啊，两个人啊，这个姐妹淘，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冲击我们的奖金成功？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啊，微信的名字是叫做 Joanna 李宁，是你吧？好 ，OK， 好，确认一下，没问题，开始。好，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题开始吧。请问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歌手王心凌最新发布了新的专辑，名字是叫《爱心凌》吗？是吗？ 不是。 哦。 刚才是不是都没有在听，或者说刚刚上车？ 对 啊， 就是我们俩可能在听，但我们俩可能没注意这个。前面不是苏运营嘛，我就没听 着 王 婷。对，光顾着听苏运营，然后前面的王心凌那个没有听清楚。 没有听，而且我们昨天还和大家重复了说，第一道题应该不会设什么关卡， 对， 一般都是回答是， 一般都是是，好吗？ 哎。 还有两个人就是虽然答错了题，而且还是第一题非常笃定的答错了，但是仍然保持了欢乐的情绪，这让我相信他们俩一定会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对，当然我们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们俩，好吗？ 好 的，好的。 现在先笑一笑，待会儿看话剧我可能会哭啊，那个话剧到最后还是比较催泪的。 对，尤其搭配音乐的时候。 好吧，现在我们就给你讲一下这个剧情是这样子的。 挂了。 好，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哥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哥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在下个星期三的时候，12月12号，我们将会继双十一之后继续推出第二轮的红包雨的活动啊。 是的，并且呢，记得关注白杰 FM 的平台，而且呢，把这个好消息广而告之，告诉你身边的更多朋友们。 是的，好，今天第一位挑战者应该是头两位吧，他们两个一块答题，两个女生，他们挑战失败了。 对，本来还想帮他们报销一张门票来着呢，是吧？ 这何止是一张啊？ 对，对对，如果他们要是全答对，就是两张。 对，好，看看下一位挑战者。 嗨 ，Hello， 白杰艾克，你们好。 你好，你好。 时间的左边，你好。 你现在在哪儿啊？ 在家呢。刚 在家呢啊。 刚吃完那天买的那炸糕嘛，让你们俩看了一下。 我以为这个声音是在图书馆，你知道吗？我们就刚才说，你好， 你好， 这里是图书馆吗？ 对，我叫时间的左边，你看一下你的右边是谁？ 不要皮了。 好， 时间的左边关注我们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吧？ 对， 啊是， 对，我听他的这个，看他这个微信的名字，应该是个比较 文艺的 ，这个帅哥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的规则，应该知道了吧？ 啊，知道。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答题， 加油。 北京第一届冬运会日前举办了开幕式，请问开幕式是在水立方举办的吗？ 三。哎，答对了，在五棵松体育馆啊。好， 第二道题，请听题。在建国门有一座古观象台，历史非常久远，请问这座观象台是在宋朝建成的吗？ 三二一，请回答。 是。 好， 时间的左边，不好意思，答案在右边。 为什么就是他说话声音这么小？我也想变小。 对，因为他在家里啊。对，好吧，就是离我们不远啊。这个古观象台就在建国门啊，应该是明朝建成的，不是宋朝。谢谢你的参与。今天我们的预热题其实很简单，大城小爱的那首歌的演唱者，当然应该是 王力宏。 对，待会儿有小红包送给你，拜拜， 拜拜。 好，不放了，这个太凉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I'm going back to a time when we owned this town. I'm out of middle lane and the battlegrounds. We were friends and lovers and clueless clowns. I didn't know I was finding out how I'd be torn from you when we talked about 马上来挑战今天的音乐题了，我突然把这个艾科的稿子拿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先来两道题，我要挑战一下让你。 哦， 好 好好，来一位，你要问我吗？ 对，如果你答错了，我就罚你在这个节目里面唱《大海》 啊， 好不好？ 对，那你怎么就确信我就会唱这首歌曲呢？ 那你就诗朗诵《大海》啊，《大海》 啊，好，可以，好，来问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置呢？我也不知道。好，来，请听题。在金庸小说《鹿鼎记》当中写过一个清凉寺，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是传说中顺治皇帝出家的地方。请问这个清凉寺是在河南平顶山吗？ 不是。 那是在哪里？ 不要追问。 是在哪个山？ 是在 啊 五台山。 哎呀， 厉不厉害？ 可以呀、啊， 因为我看到你的稿子。 好，周杰伦曾经唱到过《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请问秋刀鱼是盛产于夏天吗？ 不是， 那是 秋天。 看过稿子， 对， 没劲。在《射雕英雄传》当中，郭靖的初恋女友是叫穆念慈吗？ 是。 他的兄弟怎么办？ 我跟你说，就遇到 华筝，华筝，华筝、哦、好，还是输了。 对， 来，请唱大海 吗？等会儿大海吗？我们今天不妨有一个好玩的环节，因为稍后我还要和大家来唱歌呢。 对，所以就是想预告一下，待会儿有一个爱科点唱环节，请大家多多参与，好吗？ 对，首先你要关注白 G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其次呢，现在就可以回复点歌这两个字，收到一张歌单，然后大家可以发送自己喜欢的这个某一个歌手的名字过来就可以了。 点歌是不是？ 嗯， 好。但是现在大家还要先来回复一下我们音乐题的正确答案。 是的，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回复歌名就可以哦。 告诉我几个字。 六个吗？ 跟你猜是一个字数。 哦，那就是两个字啊。 好好想想。嗯。而翻唱的歌啊，原唱是日本的歌手。嗯。现在，请你把歌名赶紧发过来啊。好，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冷死。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好，今天的这个前奏可能稍微有点难，嗯，啊，所以没关系。如果你猜不到、猜不出来，那你就回复点歌，为稍后的艾科的演唱环节做一些准备好了。 对，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是不是点的所有的歌曲都能唱？不是，就仅限于这五首歌曲之内啊。 对， 五位歌手 已经把歌单应该是发给大家了，对不对、啊？七里香，周杰伦。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音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字形容你是我的谁，这带你的滋味，埋怨你不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刚才听了一首《七里香》，而今天这首不太容易被猜出来的歌，它到底是什么歌呢？ 是来自韩雪版本的，这首叫做《飘雪》。 我朋友说原唱是中岛美嘉，哎呀、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没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对不起我爱你》呢。 所以我们说了两个字的歌名了啊。嗯， 《飘雪》。 忧郁的一片天，飘着纷飞的雪。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竟是我孤单的思念。飘零的一片叶，就像你我的终结。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盛满温暖的从前。你的手曾经拥着我的肩，呢喃着我知道什么。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大雪节气的娱乐座王牌在周五的下班路上陪伴大家，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韩雪的飘雪是今天我们猜的音乐题的正确答案。 是的，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一位老朋友了， Vampire K。 恭喜。还有四位朋友表现不错 哦， Vivian、 江米条还有 Kiss、 袖子急急如律令， 表扬一下。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是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电话不接，不要被人发现，我整夜都关在房间，狂欢的笑声听来像哀悼的音乐。 我们今天连放的都是大家应该算是比较喜欢的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圣诞节来自陈奕迅。 哎呀，这首歌曲每次听起来都觉得很暖心又很寒心， 很孤独， 对， 是不是、 就觉得说在一个热闹欢腾的聚会当中一个人享受角落。 冷啊、是不是 心大凉大凉， 赶紧找哥们儿喝酒去。 我们打了四节，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你让大家发那个点歌过来，结果我们收到的几张女歌手的照片都说我们不认得，怎么办呀？你能不能说出是谁？ 对对对， 然后再让大家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失误啊。 对对，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五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戴娆的《绽放》，还有安又琪的《有你陪着我》，以及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还有金海心《悲伤的秋千》，当然还有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来自余文文《体面》。但是目前为止看到余文文的这首《体面》点播率比较高。 对，可以继续回复点歌看看这几个女歌手的照片，也可以直接就点你们感兴趣的一个女歌手的歌，待会儿让艾克来翻唱，好不好？ 真的有年头了耶。 有朋友点播了一首歌曲，有间客栈想点歌给范哥还有大海兄，然后想点兄弟刘德华和陈奕迅的，没有找到怎么办？ 那你唱一句，等会唱吧。 等等，我们不一样啊，不是这首是吧？ 换一首，换一首。 好兄弟一辈子一起走啊，好不好？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之前的音乐素描环节。 嗨，兜这么一个弯子干嘛？ 卖一个关子。 好，继续回到娱乐做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啊，各位！到了星期五的这个下班的路上，又想着说是大雪的节气，可能你会有很多的打算，吃个涮锅呀、 K 个歌啊， 喝个酒啊， 看个话剧啊， 注意安全，喝酒不要开车啊。但是刚才我就是在跟艾科说，我很高兴大家，比如说刚才我们接电话的那两个女生啊，李宁他们去，对，张他们去看话剧，然后会让我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就让自己的下班以后的生活呢能够被点缀起来。 对对对对、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没有时间去看话剧，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只要你有这个心，或者说把它变成一个生活的日常习惯的话，就会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必不可少了。 哎，很多这个话剧人知道我们这么力挺，他们会不会很开心的啊？加油啊！好，今天的打卡的文字还有图片都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分享给大家。另外呢，你们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点歌，因为今天艾科准备了几位女歌手的歌。 分别是戴娆的《绽放》，还有安又琪的《有你陪着我》，以及蔡健雅《被驯服的象》，金海心《悲伤的秋千》，余文文《体面》。 回复歌手和歌名都可以来点歌，待会儿让艾科来唱。今天的文字来自于村上春树。EQ84 当中的一段，他说， 人的生命虽然本质上是孤独的东西，却不是个独立的存在，它总是在某个地方与别的生命相连。孤独一人也没关系，只要能发自内心的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呢。 说得好啊。就是只要能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人，人生就有救。好， 对， 今天配合图片和文字的歌曲来自于李志，《寻找》。 我在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一个想你的人，在每个想你的夏天里等另一种感情。我在失败的生活里寻找一个爱我的人，我的悲伤浪漫和幻想不对他说起，我再也不会把自己愚蠢的交给过去，我的生活和我的想法从此相隔了万里。我整夜整夜的失眠，不是为了和谁再相见，曾经爱你的每一条街是我新鲜生活的起点。我在陌生的感动里寻找一个想你的人，就算像过去一样被误解不快乐又如何。我在干裂的春天里寻找一个平凡的人，他的善良甜蜜和阳光陪伴我自己。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彻底的交给一个人，我的理想就像这黑夜一分一秒的锻炼。我一天一天的发呆，不是为了酝酿些什么，真情早已经被他们毁灭，还有什么不能去拒绝。是否你也在沉默里寻找一个想我的人， 在每个想我的季节里和他们在一起。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 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主播私房歌。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主播私房歌，一周最让我们期待的 live 环节。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之外呢，还有老白的推荐呢。 对，我来推荐，但是今天我不唱了，因为这周我在前3天的对决当中取得了胜利， 是， 所以今天让这个艾科来唱歌。又恰逢大雪节气啊，长大了的小雪 就更冷了， 要冷冷大家啊！所以你们可以先点歌嘛。今天我们准备的歌曲是 来自戴娆的《绽放》，还有安又琪《有你陪着我》，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以及金海心《背上的秋千》，还有于文文《体面》。 最想听艾科唱哪一首呢？现在可以把歌名或者歌手的名字发过来。好，我先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很多今天或者是整个12月份过生日的朋友啊。 是的， 最近其实过生日的朋友特别多。 对， 包括昨天晚上我也有一个兄弟他也过生日，所以就来放这首 生日快乐，来自丢火车。 世界像忧郁一样蔚蓝，沉美到夜晚，还剩下些许的时间，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生命里总有遗憾。祝你生日快乐，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让这最好的一次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祝你生日快乐，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难以割舍，太多的事没有做，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祝你生日快乐， 之前我最喜欢的是丢火车的那个晚安，但是今天听了这首也很喜欢，送给过生日的朋友哈，包括这个月份我自己也要过生日啊。今天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live 的环节，因为我的搭档在这周输掉比赛呢，很认真的准备了歌曲，所以呢今天也特别试试点歌的环节。 本来想说用不用就是我们平常接待很多嘉宾啊，他们现场用的那个 live 的麦，然后刚才试了一下发现没有声音。 没有啊，因为我没有把推子推上去。 原来是这样，那等我试一下。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票数统计，在大家点歌的歌曲当中，目前排在最前列的3首歌分别是来自于文文的《体面》，还有蔡健雅《被驯服的象》和金海心《悲伤的秋千》。我们来选择 排名在第一位的歌曲，好不好？ 对，就是今天就像一个 pop 的点唱环节，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138号桌 Chris 刘点播的一首《跑调版体面》。 哎，这样啊，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嗯。所有点唱这首《体面》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一句话想对谁说？ 对，想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啊，或者前任 啊， 对另外一半送这首歌不合适吧？ 吵架的时候体面一点嘛。 啊，好，可以、嗯、，OK，OK，、okay, okay, 啊，有想说的话，我们稍后一并送上，好不好？啊， 嗯。直到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祝你生日快乐。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难以割舍，太多的事没有做，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让这最后一次的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祝你生日快乐，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难以割舍，太多的事没有做，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祝你生日快乐。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这个点唱环节。 Happy、 坐在那边的有一桌叫做 Chris 刘138号桌， 非常快乐 啊，非常快乐， 他说啊，知道你过得很好就好，毕竟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生活。 还有来自68号桌的张磊说，送给另外一半的话呢，遇上你以后我过得很体面，谢谢、嗯、 好好啦，就是以上的几桌朋友，谢谢你们今天来点播这首歌曲，本店的这个镇店之宝，感觉要出来一个什么什么镇店之宝，出来一只什么鸟啊、哦、艾科今天要唱歌了，嗯，怎么样，嗯，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调试这个麦 ，OK， 你确定 可以了 ？OK， 好， 试一下吧、嗯。 哎，你不觉得今天现在这个 声音、哎、有点混响？哎， 什么叫有点混响？这混响太足了，好吧？你看我唱歌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呢？ 哎呀，还是我们的导播老师非常用心良苦， 好， 谢谢。 现在感觉真的是在一个 pub 里面了啊、 ，KTV 感觉啊。 OK， 非常感谢138号桌 Chris 刘的点播，来自余文文《体面》跑调版， 音乐还没有准备好 ，Sorry。好，现在我们准备了， 顺便我们要提示各位朋友，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在这个时间段呢，都可以送上这首歌曲，有关于你的故事，或者说想要送给前任的一句话都可以啊。 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哒哒哒哒哒哒哒， 词儿没找进，抱歉。 都已成年，不多不欠，浪费时间是我心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 后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 好，那桌的客人不要走啊！ 我现在似乎好像没有听到一些混响哎， 混响好像没有了。 第二段， 最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换了麦不一样哎。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歇斯底里，离开也很体面，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再见不负遇见。 好，好听。 嘿， 好吧， 跑调版本的歌曲送给你们。 为什么我的声音是有混响的？ 哎，为什么呢？是调错麦了。哎，有可能哎。 Hello， 哎，你看什么情况啊？那不是我要唱啊。哎，好，所以在你唱完这首《体面》之后，我要送上一首歌给你。 是吗？ 说散就散。就是现在的这个场子冷得不行了，已经。 对对对，下次其实我们真的要就是在这个环节的时候调整一下我们的设备，是吧？嗯、 好吧。嗯， 所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推荐。 好了，混响也不要了哈。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一周我们要跟这周繁忙的工作说一声拜拜， 拜拜 了。 嗯，所以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 Mariah Carey， 拜拜。嗯， 谢谢刚才参与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嗯，谢谢现在还留在我们这个 pop 现场的这零零星星的几位啊， 这个朋友们现在可以把频道调回来了。 好，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千万记着保暖啊。嗯， Happy Weekend。Next to you.